谁会爱上谁无所谓，谁让谁憔悴，有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，幸福过后才会来受罪，错与对才不说的那么绝对，是与非才不说我不后悔，破碎就破碎，要什么完美，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，无所谓无所谓，原谅这世界所有的不对，无所谓我无所谓， 说歌手杨坤呢，声音以前也不是这样的，而是在一次生病之后，声带受到了影响。可是没想到呢，却因祸得福，使他的声音变得更加具有辨识度了。而且今天为大家找的这些声音非常有特点的这些歌手呢，也成为了很多人竞相模仿的对象。 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，你是不是想我就算受了冷落，